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29号发表最高人民会议决议第5号，关于组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决议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根据全体同胞的统一愿望和志向，组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并撤销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秘书局以切实贯彻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积极组织并展开为民族的自主命运和统一繁荣开创辉煌未来的神圣斗争。